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5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20，今天是清明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清明节高速公路免费，免费时间为4月5号0时到4月7号的24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4月9号起，北京将进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周一到周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在冬至后的第108天，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样子。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之说，还有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谚语。作为清明节重要的内容，祭祀、踏青等习俗则主要来源于寒食节。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前者怀旧悼亡，后者求新护生。唐玄宗时，朝廷曾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的扫墓风俗固定在清明节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扫墓也由寒食顺延到了清明，慢慢的两个节日就连在了一起，所以作为节日的清明在唐朝才慢慢形成。现在的清明节是法定假日，其实在宋唐开始，寒食与清明就会并列放假，不同年号分别有4到7天的假期。宋代是生活日趋都市化的时代，是民俗向娱乐方向发展的时代，为了能让人们在清明能够扫墓踏青，特地规定太学放假3日，武学放假1日。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就是当时盛世清明图景。当然了，现在的清明习俗也更加的丰富有趣，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这个节气和节日合一的清明变得格外春意盎然。想要体验更多的清明的民俗，北京城里有好去处。清明假期，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4大类30项清明假日游园活动，推出红色游、赏花游、踏青游、文化游、文明游5个系列，100多条清明出游线路。祭扫缅怀是清明节的主题，市属公园中香山公园双清别墅将开展重走进京赶考路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陶然亭高君宇石平梅烈士墓、动物园宋教仁纪念塔将组织缅怀祭扫活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和扫墓相关的资讯。清明祭扫高峰期一直延续到4月8号， 预计全市祭扫人数将突破450万人，在祭扫高峰日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为高峰时段，集中祭扫会导致人流和车流量剧增，造成交通拥堵。建议市民们根据自身情况和市清明节指挥部发布的祭扫指数，科学合理安排祭扫时间。2018年清明节期间，公交集团开通12条由市区直达六大陵园墓地的清明临时扫墓专线，其中6条专线车将在3月24号集中开通运营。扫墓专线为清明节期间临时专线车，需要购票乘车，持 IC 卡及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无效。扫墓专线具体信息可以拨打各条线路咨询电话，或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96166客服热线进行查询。为了支持骨灰海撒，今年清明祭扫期间，市民政局启用了全国首个专门用于骨灰海撒的轮船和码头。全国第一艘骨灰海撒专用船已经于4月2号在天津塘沽首航，80多份骨灰接受海撒。这艘船空间大，条件好，全部设置沙发座椅，音像和声光电效果也是专门为海撒设施的。二楼还为行动不便的家属设置了专门区域。从4月2号到10月中旬，这艘轮船每月都将为骨灰海撒服务。2018年清明节假期今天开始到4月7号结束，为了方便乘客出行，昨天即假期最后一天4月7号，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末班车时间从晚上的11点15分调整为11点45分，延长运营时间，京港地铁将加开临客。同时，2018年4月6号、4月8号的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安排取消，从2018年4月13号起，恢复每周五、每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临近清明节，石景山区上庄东街南段拓宽升级改造完毕，石化交通标记线两上两下四车道实现通车，大大缓解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清明祭扫期间的拥堵状况，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上庄东街位于石景山老山地区，是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南北主要通道。清明祭扫期间，交通拥堵状况严重。为此，石景山区相关部门在清明节前对道路南段进行了优化升级，下一步还将在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保留东侧原有的毛白杨，在西侧栽种新的松柏树木，与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的气氛相衬。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资讯。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为爱妃泰姬马哈尔修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墓，是印度最具知名度的地标建筑。作为爱情象征，它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鉴于逗留游客数量过多带来的问题，印度考古局发布公告宣布，从4月1号开始，所有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逗留3小时，如果想逗留更多时间需再付费。现阶段泰姬陵门票单价为印度游客40卢比，约 3.85 元人民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游客530卢比，约51元人民币，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1000卢比，约96元人民币。电梯里不能抽烟，但是有的地方抽完烟也不能马上坐电梯。日本奈良县生居市宣布，从4月开始，吸烟后45分钟内禁止搭乘市政厅电梯。生居市市政厅张贴的海报说，一个人在室外吸烟后进入室内，需要45分钟才能使呼出的有害物质浓度回到吸烟前水平。海报建议吸烟者在吸烟后迎风而立，深呼吸一会儿再回到室内。生居市去年规定，市内最大车站生居站只允许在特定区域吸烟，违者罚款20000日元，约合1181元人民币。日本近年来逐步严格了禁烟措施。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初创企业推出用于招聘机构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叫薇拉，不仅能从招聘网站筛选求职者的简历，还能通过视频或语音电话同时面试多至数百名求职者。薇拉有着类似人类女性的外貌，有时佩戴眼镜。它结合了谷歌、亚马逊、微软和俄罗斯搜索引擎的语音识别技术，拥有庞大词库。程序还训练薇拉从来自电视、维基百科、招聘启事的约130亿条语法和语音例句中学习，以便能够更自然地与人对话交流。它会筛选出10%的求职者。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清明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呢会有很多好去处，那这些去处要怎么玩才能更有文化范儿呢？在北京统筹推进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建设之际，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节目在电波中带领听众们到三个文化带去踏青。我们会在节目中邀请嘉宾来介绍听众感兴趣的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踏青路线。那今天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逛长城，有请今天的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张一萌老师。张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张老师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吗？ 是第一次 啊。那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吧。 是这样，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呢，它最早的前身叫做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 哦， 它是成立于1935年。当时是处在这个抗战前夕这么一个情况下为了这个保护北京的文物而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到建国之后呢，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基本上文物行业做文物保护行业各方面的一个比较专业的机构。我们呢是一个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的事业单位。现在我们的主要方向就是做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是张老师应该是算是一个自我介绍了。 对。 刚才是张老师的正式工作以及他的本名，但是我知道张老师还有一个网名叫孟姜男。这个是就是孟姜女把这个女字改成了男字。人家都是说孟姜女哭长城，那张老师您这是孟姜男讲长城了。对于长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了解，为什么格外钟情呢？ 这个呀，说实话其实我能做长城保护呢，实际上是一个意外。实际上是一个意外。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考古，考古学，而且我学的是史前考古换句话说，距今4000年之后的事儿就不管。但长城我们知道它大概2500年之前才出现 对。 但是同样作为这个文物保护行业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正好这里有一个机会就来了。实际上说实话，我做长城这个有点像保本婚姻呢。一开始不是说因为有兴趣，但是后来呢就发现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就对我来讲实际上相当于是个全新的领域了。再有就是我这个网名我说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对。 这个孟姜女哭长城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说长城是劳民伤财的， 是 吧？那我就觉得我是做长城保护的呀，我们不能总是说劳民伤财，对吧？要保护它，我们要对要正面去宣传它，传播正能量嘛，是吧？那你是孟姜女，那我就是孟姜男，对吧？你要哭倒他，我就不让你哭倒他。于是这个网名就这么来了。实际上呢，说起来长城的研究可能距今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过去的这些研究说实话，它是从这个纯的历史呀、文献考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做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呢，实际上这个属于叫做应用性研究。为什么什么叫应用性研究呢？就是说你的研究成果是直接运用到这个遗产保护中去的。所以这个领域实际上对于长城而言，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不仅仅是我个人不了解。那么我参加工作的那个时期，可能在全中国来讲，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专业领域。那么但是呢，毕竟做文化遗产保护嘛，我是还是这个大的行业里专业里面毕业的。在参加实际工作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首先长城是很有意思长城那个分布这么广，而且它构成这么复杂，历史又这么深厚，它有一些很意思的这个历史故事可以去追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长城所面临的这种破坏的威胁真的是很大，而且它在各地的这个情况之复杂呀，这个真的是我们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反正就是你越研究它越觉得好奇， 就是好奇心会驱使着你继续留在这个里面。 我看过您讲课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哈，我发现您在给大家讲这个长城的各种故事或者说各种知识的时候，都会第一个点就要跟大家讲明白什么是长城。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听众或者说每一个知道长城的人对长城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印象哈，但是相信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真正的从这个科研的领域或者说从这个严谨的学术领域上弄明白什么是长城。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你也给大家再说说什么是长城呢？ 好，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这个说实话，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特别弄明白什么是长城。但是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可以传达给大家，就是我们可能过去印象中，像八达岭是吧，山海关，这个就应该是长城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了。那它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有高大的城墙啊，包着砖，有一些敌楼烽火台在上面啊，看起来很雄伟。实际上呢，可能真正的长城的形象会比它要丰富的多。那么我们还是先说概念吧，先说长城，长城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想，首先第一个大家应该都了解的，长城是一个很连续的有很长的一个边疆地区的防线啊，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就是说首先它是有防御的功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想这不是它的全部，因为长城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呢，包括和平的时期，它还承担了一些经济的作用，经济的使命。比如说它作为长城两边的人民的商贸交流的场所，或者作为这个使节通关的一个这种控制的场所，这也都是存在的。所以它在和平时期也是发挥了它的作用。那么我想，一个是防御啊，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呢，长城的军事功能是不是仅仅是防御？可能不是。因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啊，我们说这个汉代的时候，这个张骞通西域是吧，打通了这个河西走廊。那么之后呢，河西走廊因为过去它是这个一直由匈奴控制，那么后来汉朝控制了这个河西走廊地区，等于是这个时候把它纳入中华帝国的一个版图。那么河西走廊地区也是有长城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长城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它是在这个我们获取了新的领土之后修建的， 这是要巩固统治嘛？ 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国家的这个拓展，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也是一个桥头堡的作用啊，也是一个军事上的积极进取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讲长城，它不仅仅是一条线，它不仅仅是一道墙，它的墙体上面呢会有一些这种敌台、烽火台。而且呢，在它是有一个战略的防御纵深。长城的这个墙体，它并不是沿着我们这个中原政权的边界修建的。它距离我们真正的边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在城墙的外面呢，会有我们的士兵啊定期的去巡逻。那么在城墙的内部呢，我们知道啊，长城的烽火台它的作用是传递敌情，对吧？那么传递敌情，它并不只是说要沿着墙体从东传到西。它还有一个作用呢，是要把这个敌情从边疆传到内地。 对， 所以我们会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内地的很多道路沿线现在还有很多独立的这种烽火台存在。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防御，它并不是一个单线的防御， 还是有很大的纵深的哈。 对， 嗯， 再有最后一点就是我想讲，长城它作为一个防御体系，它是有指挥中心的，对吧？那么这个指挥中心呢，一般它并不是在城墙上面，而是在我们内地。现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城市，像太原，像大同等等，这些都曾经是长城的指挥中心的存在。所以总体来说，首先长城是有军事功能，除了防御它还有积极进取的一面。第二，它是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第三，除了军事功能之外呢，长城它还承担了一些经济的或者和平交流的使命。我想这就应该是长城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应该是给我们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哈。告诉我们除了这个景点的长城以外，还有很多关于长城的这个形象内容的存在。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问题哈，咱们中国目前考证的长城到底有多长，都是哪些地方有长城呢？ 从2005年 2006年开始呢，我们国家文物局主导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调查项目，就是说把我们中国境内全部的长城走了一遍，做了测绘。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到了2012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到了2012年我们才第一次知道长城的精确长度。它的长度是多少呢？中国现存的国境内的历代长城总长度的是21196.18千米，2万公里，相当于可以从北极到南极的距离。 真的是难以想象，这么长的长城是每一个，应该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吧？应该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这个长城分布范围实际上是很广的，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看地图。如果你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大半个中国实际上都有长城遗迹存在。 哦， 根据我们的调查呢，现在中国境内有15个省市自治区的404个县境内都有长城存在。 南方有长城吗？ 这个问题太敏感。在南方啊，像在湖南、江西、贵州等这个地区呢，有过一些就是和长城具有类似功能的这种防御设施。 嗯。 但是呢，它到底是不是长城，这个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啊。 从它的形象上看，我们说把它叫长城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它的功能，我们讲这个长城，我们一讲到长城的概念呢，首先它是做政权之间的防御，它是一个国家防御工程。我想南方的这些墙为什么说现在不敢说它是长城，就是因为它在功能上呢，可能它主要的作用还是对内啊，防御内部的叛乱。 刚才也是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城的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知识哈，那更多其他的长城的故事，我们一会儿继续和大家来说。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在你身边。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的逻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5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20，今天是清明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清明节高速公路免费，免费时间为4月5号0时到4月7号的24点，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4月9号起，北京将进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回来。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正在成为北京的文化新热点。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节目在电波中引领大家到三个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逛长城。那么还是有请今天的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张一萌老师。张老师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长城的有关的知识和故事。我们的节目之前也搜集了不少听众的问题啊，有关长城的问题。因为我们在2007年年底时，城市文化范儿就播出了《新总归里的北京城》这个系列节目，邀请听众参与了节目互动，点亮文化带，助力新北京。这一次的清明呢，依然是特别策划，延续了点亮文化带的系列活动互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也组织了活动，就请听众们发送了自己想了解的三大文化带中的一些特色景点和地图定位。关于长城呢，大家发的定位比较有特点了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八达岭啊、山海关啊、居庸关啊、水长城等等都很受关注。那么咱们北京著名的长城段有哪些？ 北京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作为景区正式的对外开放的这种景区啊，经过完全的修缮的景区，可能主要的就是像八达岭、像慕田峪啊，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大家去的也比较多。 嗯， 但是呢，如果您想去看一看这个不同样子的长城啊，想去感受一下长城的古朴和沧桑，那么我也有一些段落给大家推荐。我们北京境内的长城呢，大概有600多公里长 哦 啊，这其中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段落，比如说箭扣，比如说司马台， 嗯。 啊，比如说这个有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像卧虎山、盘龙山、啊，这几个点呢，我给大家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就是因为它保持了长城的那种古朴沧桑的状态，并没有进行完全的修复、 哦、 而且呢这些地方应该说还是经常会有游客去啊，有一些高级驴友会去， 嗯， 就是很多人他是会喜欢这种沧桑的美， 对，并不是很商业化的那种感觉。 啊、对，这些地方可能游客也并没有那么多啊，保存的也很好、哦。嗯， 对。那您刚才说了，咱们全国各个年代啊、各个朝代修筑的长城有20000多公里啊。 对 啊，那咱们北京的是哪个时期修筑的比较多呢？ 北京的长城呢，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时代啊。首先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明长城啊。现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长城的形象，或者说大家概念中的那种啊砖石结构的长城，实际上是到了明朝才出现的。 哦， 之前我们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啊，像北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它就是完全是明代才始建的一段长城啊，这个跟秦始皇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除了明长城之外呢，北京还有大概20多公里的长城是在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大概公元5到6世纪这个阶段修建的。 嗯，那在这些长城里面，有网友应该也是有去过的。这个我们的网友何雷说，我前段时间去了山海关啊，还去过河北的金山岭。金山岭是让我很震撼的，觉得那儿的长城跟北京的不太一样啊，特别美。不同地区的长城段是不是也有不同地区的特点啊？毕竟涵盖了15个省份，他们是风格迥异的吗？还是大致相同呢？ 是的，长城是这样呢。2万多公里的长城，我们说它分布的地区的环境、它的气候、它的人文环境，其实都是很不同的。 嗯， 那么我们的古人呢也很有智慧。我们古人修建长城的时候，遵循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在取材的时候因地制宜。 哦， 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长城长得都像八达岭一样，刚才我已经讲过啊，八达岭这种形象是明代才有。那么之前包括明代本身还有哪些样子的长城呢？首先从材质上来讲，我们最熟悉的八达岭长城，它是一种砖石结构长城的代表。那么我想再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2万多公里的长城里面，像八达岭这样的长城大概有多长呢？不到400公里。 哦， 不到400公里， 很小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八达岭它是不典型的长城。 嗯，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就是材质上，我们把长城主要分成三类。一个最多的就是实际上是土筑的啊，夯土筑成的城墙，这种土墙。 哦，其实不是砖墙为主哈。 对，是土墙为主。那么2万多公里，至少有1万多公里是土墙啊。嗯，我们在西部地区现在能看到，保存的还很好，它并不是说因为包砖脱落，因为风化才变成那个样子，而是说从它建成开始就没有用砖。 哦， 这是土。另外一个就是纯的石砌、石垒结构的墙体。那么这一类的墙体呢，可能在山西、在内蒙啊，可能包括在东北的辽宁地区会比较多一些。 嗯， 这个可能大概占到了有1/5到1/4的样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实际上材质是比较特殊的墙体。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甘肃啊会看到一些汉代的长城，这个汉代的长城是怎么建的呢？它是用一层沙土一层芦苇啊这样逐次一层建起来的，现在保存的还很高啊，所以它其实建筑技术还是比较高的。嗯，我们想从来没有人想过会直接拿沙土去建一个防御工事，对吧？ 是， 但是我们中国人做到了。 对 啊，然后呢，另外我最后要介绍一种很特殊的长城，就是在我们的东北地区啊，大概12、13世纪的时候，由这个女真民族，也就是当时的金朝，在它的边界上修建了很长的这种防线。但是这个防线呢，主要的防御的这个设施并不是墙体，而是向下挖掘的很深很宽的壕沟。这个东西呢，我们文献包括我们的学名给它命名为叫做金界壕啊，边界的界，壕沟的壕。就是说我们看很长很长，在大草原上也很壮观，但是全部都是壕沟，可能壕沟的两侧有一些堆土或者低矮的墙体，这是很特殊的一类。 嗯，更像是一种战壕啊。 对，因为在草原上呢，我们说它这个基本上无险可守，对吧？ 是， 所以防御骑兵实际上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向下挖掘一个阻挡的一个壕堑。 嗯，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可以很有效的减缓骑兵的进攻速度， 让这个马过不来。 对 啊，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内蒙草原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嗯。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 一起去踏青。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正在成为北京的新的文化热点。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节目在电波当中带大家到三个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来逛长城啊！刚才我们邀请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域的长城哈。那我们也说了很多这个著名的景点了。那咱们清明假期也到了，马上呢有一个机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都能出去走一走啊，去玩一玩。那从张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您个人推荐一下啊，我们这一次小长假去哪儿比较好啊，去哪儿能玩的比较开心，您有没有什么亲身体会的这个经验来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其实选择是很多的了。首先我想您要考虑一下您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和活动能力啊。如果您想走得远的话，实际上包括我们可以到新疆都可以看到长城的遗存啊。那么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近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地区的，刚才我提到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景区就叫做盘龙山。盘龙山长城景区它也是要收门票的啊。 对，这个盘龙山长城确实是非常的有名哈。之前还有这个说它是南控幽燕、北汉肃穆，这样的称呼，是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了。在这个五公里长的长城上，是在这个全长五公里的长城上，我记得是密布着19座敌楼、将军楼和24雁楼哈，可以说是这座长城的建筑精华了。应该是位置是在密云的古北口镇啊，有这个盘龙山长城、司马台长城这两部分。而且这个长城的这个城墙应该是很有特色的啊， 但是呢它是这种原始状态的啊，你去爬你感觉会很好。 就这一段长城上就包含了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土墙啊、厚墙还有砖墙等不同的风格啊，可以说是尽收眼底了。包括有这个七郎坟啊、令公庙啊、琉璃影壁啊这样的这个一步三眼井、两步三座庙这样的说法啊，这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文景观了。 然后呢箭扣是就是个比较适合骨灰级的驴友去爬，因为那个很险峻啊，很险峻。那要去爬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除了北京之外呢，像河北地区啊，我们张家口的大好河山啊，大好河山张家口，这是他们的旅游口号。这个大好河山其实就是长城的一部分 啊， 我们可以去看。那么再比如说了，你如果想走远一点啊，到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啊、忻州地区。内蒙古的这个呼和浩特呀、包头啊，包括我们说到甘肃啊，甘肃的敦煌的玉门关啊，玉门关很著名是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啊。我们长城的墙体基本上是在玉门关一带结束。对，那么这个它可以说是长城的最西端啊。大家注意啊，这个长城的最西端不是嘉峪关，嘉峪关是明长城的最西端。 就是比较修的比较好的长城的。 对， 最西边 可以这么讲。那么再往西呢，我们可以去看新疆。那么新疆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它虽然没有长城的墙体，但是呢，在新疆的这个戈壁沙漠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烽火台的遗存。有汉代的，有唐代的，甚至有这个包括后来清代重新修复使用的 地方。这更多的是埋没在这2万多公里的这个无名的长城段哈。 对。 那张老师，您做相关的工作，是不是有一项很大的工作，就是需要对这些无名的长城去进行考察呢？是要亲自去亲身去攀爬去测量吗？ 是的，就是实际上做文物保护这个行业的人啊，我们基本都是这个应该说都是专业驴友就是你的工作和野外考察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我大概简单的统计了一下吧，实际上我在文化遗产研究院呢，实际上做的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偏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并不是像那种专业的考古学家可能在田野里一待就是半年一年这种，没有。但是呢我们出差机会也很多，我初步的统计了一下，大概一年365天，我可能会有100天左右是在外面。 也很辛苦。 你是愿意跑野外，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是个福利，对吧？然后呢，长城的话，因为刚才我讲过，它在分布在全国404个县，那么我也初步的统计了一下，我工作到现在7、8年的时间，跑过的县呢，没有100个，可能也有80个。你还是必须要去现场考察，去感受， 去观察那个长城的建筑和结构，包括它的这个保护管理的情况啊，得到这个第一手的资料，你才可以为下一步的工作做好铺垫。 那您和同事在这样的考察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过很险峻的地方，或者说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故事能给我们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呢，它比较琐碎啊，真正说讲故事，我倒不如说介绍一些人啊。这个长城保护呢，现在这个实际上从国家层面来讲是非常重视的啊。那么我们各地，因为我们是从06年开始做的调查，那么06年同年呢，我们公布了这个全国第一个，可以说是针对唯一一个文化遗产做的法律文件，叫长城保护条例，很重视。很重视的话呢，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做专业的人就会比较忙。 对， 你看我们长城保护的这个队伍啊，根据专业部门的统计，全国真正专业做长城保护的人大概是多少人呢？大概是5000人左右，平均一个人能分这个4公里，是吧？然后呢，国家层面就是我们研究院有一个长城保护研究室啊，成员是4个人，我是这其中的一名啊。我们四个人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可以被称作是国家队 哦、 在国家层面是4个人。那么到了地方上，到一些县里面，可能人会就更少。所以说，各地的这个长城保护的专业人员实际是很辛苦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长城它的社会影响这么大，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愿意无私的为长城做贡献，愿意为了研究和保护长城而奔走，那么很让我感动。我们有很多的民间的社团组织，也是据我们的统计，现在国内跟长城保护相关的民间组织，就 NGO 大概能有30个左右。 嗯， 那么它涉及到人员就更多了。那我想， 对这种的人员的扩增，应该对长城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好事吧？ 是这样的，就是长城保护应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跟和其他的文化遗产相比，就是它的关注度高。 嗯， 因为长城是我们的这个民族或者说精神的一个象征，对吧？它和我们的国家形象是分不开的啊，这是好的一面。那么另外一面，它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对这个长城保护来讲是一种负担。保护工作还是比较专业，但是长城影响力又这么大，所以专业人员呢有时候会比较小心啊。你可能一步做得不好，或者稍微欠妥，或者是有一些明明是正确的但社会不理解的这种现象发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引起很大的舆论的负面反弹。 那通过您的这些研究啊，您目前总结出来的话，在工作当中您觉得长城的保护都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显著的问题呢？ 保护的问题也是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我们到现在为止长城的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说长城它确实是囊括的概念太丰富太复杂、哦、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内会有很多争论啊。 嗯， 这个争论也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假如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保护对象，是吧，那你的保护工作进展起来就可能会有问题。 嗯 啊，一个方面。第二个，我讲到我们的人员啊，人员实际上现在我们长城保护工作者压力是比较大的，事情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力量在帮助我们。那我想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能需要现在就解决，就是我们社会大众对长城的认知。 啊， 实际上我们对长城的这些基本概念，包括它的这个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大家几乎都是不了解的，整个社会认知度是非常低的。 是， 那么所以呢，我们专业的部门就应该去主动的出来做宣传啊，主要的去做这种社会教育，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你应该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长城，在面对它的时候你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对， 那么长城这么长，对吧，它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人去啊。 是 啊，有一些景区出现了过载啊，因为长城太有名了，大家都想去。那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可能会对长城造成影响。那这么长的长城，我们怎么样去统筹安排国家的经费和资源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我想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前两个问题咱们其实刚才你也都提到过一些哈。第三个问题就是长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其实应该是也有争论的。 对， 我们的网友蔡聪就说，之前辽宁不是把长城修得特别平整嘛，然后被批评了，说长城不应该是焕然一新的样子啊。那这个张老师，您是就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是这样啊，我是同意网友的意见的。我们做长城保护呢，最好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原状保护，不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现在呢，长城保护它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说有很多的段落，实际上现在它的安全隐患、它的结构稳定性是成问题的 啊。 那我们怎么样去修缮长城呢？实际上这个从技术层面啊，我们的专家对这个问题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就是说你做任何一种选择现在都不会得到100%的支持。但是呢，我想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长城把它保护下来。那么首要的问题还是它的结构稳定性。先救命再治先救命再治病，对吧？那么我们现在首要的是救命。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你把命保下来了，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对它的原状进行一些改变， 对吗？这样就存在就是说你修复的程度的问题。我们国家有一个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啊，这个是2004年大概制定的，那么2015年最新更新啊，它里面对于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是有几个原则性的要求啊。第一个是就是原状保护，然后所谓最小干预啊，最小干预呢就是说你尽量的少的去用人工的东西去添加新的材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使用恰当的科学的保护技术。这几个原则说起来是很重要的啊。像过去我们讲这个山海关是吧，山海关它等于是从一个遗址状态完全修复起来，那是20世纪80年代啊，那个时候采取的理念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长城的认识它就是一个符号 啊， 一个纪念碑，一个标志。但是现在呢，我想大家应该首先把它当成文物，文物呢你就要尊重文物的原则。那么2000年之后我想这种现象就比较少了。现在我们的主要的加固工作呢还是尽量的少的去干预它的本体。那么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当然就像你讲啊，像辽宁那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把长城修复之后看起来难看了，对吧？难看了。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啊，这个我们坦白的讲，有一些地方确实是因为你的措施不当啊，可能对长城的修复是影响了本体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啊，我要说的就是比如说以这个绥中的小河口为例啊，这个社会普遍的是不理解。但是我从专业的角度，我的解读是什么呢？这个工程啊，对于长城的结构，它的结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认为它的工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它的是这样啊，它是用了一些这个当代的加固材料，去把那个砖石做了沟缝啊，做了排水 啊。 然后呢，就是说从一种基本上快要塌的状态啊，让它可以继续屹立在这里。这是它达到的一个目的。但问题就是，确实是这个东西修得太丑，对吧？修得太丑， 很明显的那种人工的痕迹是吗？ 对，这个人工痕迹确实有点多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对我们的专业人员能够最好能采取一种比较理解的态度吧。因为我们对长城的这种干预呢，说实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论证和研究的过程。但是它和我们长城现在急需保护的一个状态呢，它是有矛盾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不得已，我们必须要先把它保护下来。那么我们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现有的方法，我们对辽宁的这一段长城的修复，我认为总体上来讲应该是给予肯定的。我们的社会对它不理解，这个当然也是很正常，因为这个即使是专业人员，我们自己私下说也觉得确实很难看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啊，你可能因为他疼痛你就要给他打吗啡， 是， 但是呢你不打吗啡他可能会疼死， 是 吧？ 啊，或者说要给他做一些手术，要开刀， 对， 可能会留下伤疤， 对， 但是呢至少是保住了他的这个长城的墙体不要轰然倒地。 对，是这样。 对。那刚才我们是讲了关于长城的很多这个修复的故事哈，我们也是在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4月5日星期四，农历的2月20日，今天是清明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清明节高速公路免费，免费时间为4月5日0时到4月7日的24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4月9日起，北京将进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周一到周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在北京统筹推进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建设之际，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节目在电波中带领听众们到三个文化带去踏青。我们会在节目中邀请嘉宾来介绍听众感兴趣的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踏青路线。那今天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逛长城。有请今天的嘉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张一萌老师。 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如今哈修长城修的怎么样，也做了一些点评。那我想问，就是古代人比如说打仗，长城塌了一部分，或者说长城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坏啊，需要修理了，或者说目前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那他们是怎么办的呢？是要推倒重来吗？ 当代修长城和古代修长城，它从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是在修文物，但古代的时候它修的可是真真正正的国防工程。 哦，对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修军事基地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想古代修长城差不多。那么，但是古人修长城呢是这样啊，首先他从新建的时候呢，他在选址上他会选择这种啊随山就势啊因险制塞。所谓因险制塞，就是说尽量凭借自然山选啊山险啊，这是他的一个选择的原则。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修好之后就要进行日常的维护。在新建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应该说可以有资料显示，基本上还是军队为主。比较明确的资料记载是明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工匠参与，这些工匠我们现在叫工匠，实际上很多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讲可以叫工程师 哦， 包括一些将军啊，可能都亲自参与设计和施工。我们还是以明朝为例，明代的长城的这个修缮，实际上它的工程管理，它是也是一个我们当代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嗯， 那么它采取的方式，比如说对吧，责任到人。那么它分段修筑，分段管理。这个你修建的这段长城上面呢，你要刻上你的这个修建者、建造者的名字，对吧？啊，你就是这一段的负责人。再比如说呢，我们明代的时候有很好的这种施工的过程的管理。明代在我们在这个张家口的怀来地区有一段长城啊，我们现在管它叫做样边啊，模样的样。样边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样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示范工程。 哦。 对，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样子啊，中央政府做一个样子，然后大家都来仿照这个修，做了一段真的长城来做图纸啊， 是 这样，大家可以照着它的样子去模仿去修。 对，嗯，各地要修的人来考察一下， 对， 学习一下。 对， 嗯， 那是这样，就是古代的长城呢，它就是一个军事工程嘛，那么随时坏了就要随时去修。 嗯， 是我们的文献是这样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明代的时候，主要和蒙古人打仗啊，在西部有些地区呢，这个蒙古人攻破长城之后，他就会有组织的去毁坏长城。 哦， 啊，有组织的去破坏，那怎么办呢？就破坏之后，明朝就要马上就把这个口子堵上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责任问题啊，有的时候你一些这个官员，我们有这样的记载啊，可能因为修长城线路选错了，被杀头，这都是有的。嗯， 对，确实挺危险的哈。 对 对， 还是一个担着很大责任的工作。 是的，嗯。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古代的长城修复哈， 嗯， 现在已经是时光荏苒了， 对， 现在当年的这个长城已经成了我们著名的文化遗产啊，我们的这个长城也是世界的遗产了。整个那有网友可能就要问了，就是整个的这个长城2万多公里全都是世界遗产吗？还是就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嗯，或者说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长城段是世界遗产呢？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实际上长城到底是不是全线都是世界遗产，我想这里存在一个模糊地带 啊， 哦。为什么这么讲？长城是1987年正式列入的世界遗产名录， 嗯， 啊，那么当时列入名录的时候呢，它会有一段这个关于长城的评价和分布情况的描述。 嗯， 在描述中呢，它是列了十几个省。嗯，但是呢，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很具体的这种长城的资料，包括它的保护范围多大，那在外面的缓冲区有多大，这样的材料有多少呢？大概是三到四个点。像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那么还有后来加入的金山岭长城啊，这几个点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可以说是世界遗产的遗产地。 嗯， 那么其他地方到底是不是呢？这个我想是一个存在模糊地带的地方。另外就是87年的时候我们申报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真正的我们把长城的分布搞清楚是2012年，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做了一个补课的工作呀。你当然你可以把长城都看作是世界遗产的点段，但是呢，我们现在严格按照世界遗产管理，应该说是这几个点，嗯，是这样的。 嗯，那在这个长城申报这个世界遗产的过程当中顺利吗？ 申报是很顺利的啊。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是80年代中期啊，是这个世界遗产公约1972年正式签署颁布。那么我们中国大概是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啊，到了1987年啊，这个时候呢，国际的一些政治的问题啊，世界遗产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都是非常希望啊中国能够参与世界遗产申报的啊。因为这个我们中国当然了，这个包括扩大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包括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啊，提升我们的文化和管理水平，我们也是愿意的，所以两方面实际上这个理念很契合。 嗯， 所以申报的时候非常顺利。1987年我们一次申报了6处世界遗产，全部通过。 那这为什么选择了在长城上就选择了这几个点呢？这三个点是代表，那么后面有没有计划就是再增加更多的这个段落？ 这个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说选点的问题，这几个点的话，首先它保存状态比较好， 嗯 啊，有专人的管理，那么也经过了专业的修缮，它各方面的价值可能能够得到体现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申报世界遗产是有世界遗产的专家要来现场评估的，那么当时呢他们是看到这几段呢也会给出比较好的一个评价啊，打分会比较高。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对这个长城的世界遗产的态度呢，我想是这样，我们现在原则上是要把长城全线用最高的标准比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去进行管理。 嗯，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从官方文件上来看的话，我们说长城应该说已经是世界遗产了，嗯，只不过是后面的这个手续上我们到底是不是还要重新申报啊，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有呢就是长城现在全线的话大概85%以上的段落都是省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 嗯 啊，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是属于用比较高的管理权限啊，比较高的这种保护等级的。 嗯， 所以从保护的情况上来讲呢，我们政策应该说还是到位的。所以这个我想啊，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世界遗产就好啊。 好， 这样。嗯 嗯。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主要还是去旅行啊。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短途旅行很适合的点哈、你也提及了一些往远走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要选一个最推荐的这个去远一些的长城的这个景点，您比较推荐哪个省份的，或者说哪个地方呢？ 我觉得还是内蒙吧。因为内蒙古大家可能不了解，中国15个省有长城，但内蒙一个省的长城就占到了2万多公里中的1/3。 哇。 首先它体量很大，你基本在内蒙各个旗县各个县市都可以看到长城的遗迹。 对。 第二个就是说它类型非常的丰富很全。第三，它时代也很全 啊， 在内蒙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长城啊，秦汉的、南北朝的啊、金代的、明代的各个时期修建的长城，我们都可以找到。如果你想去看这个草原上的金界壕，那么我推荐你去呼伦贝尔啊，去呼和浩特啊这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想看秦汉时期的长城，那么请你去包头。包括你可以去这个阿拉善盟啊，去额济纳旗啊。额济纳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遗址，叫做居延遗址。居延遗址是也是一个比较难去的地方啊，在沙漠戈壁里，你可能需要越野装备。但是呢，这个居延遗址重要在什么地方？首先很苍凉，很漂亮。它在沙漠戈壁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大漠孤烟直，那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的沧桑，它和我们的八达岭长城风貌是截然不同。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重要在什么地方？我们在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陆续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竹简啊，汉代的军事档案，关于长城的军事档案。它这个档案非常详细，记述了当地的士兵，汉朝的士兵的生活的场景 啊， 非常有意思啊。他们这个在甘肃有一个简牍博物馆，大家如果想去远足的话，看长城的同时呢，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简牍博物馆。它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这个2000多年前的气息，看那个时候的生活，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更好的了解关于长城的一些细节。 那时候的长城边关的这个守边将士，是不是现在也像我们这个边防士兵一样，就很难回一趟家，或者说就是在当地征选的这个士兵？ 是这样，首先啊，守边将士回家确实是比较难啊。就是说我们说守边将士的来源啊，实际上长城呢，它的这个守军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来源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啊。我们包括从这个居延的汉简啊，包括从明代的文献上，我们可以知道啊，很多很多的守军，比如说你在甘肃地区的守军，你可能来自山东或者河南啊，你在北京地区的守军，你可能来自浙江，这些都是有的。那么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明代的这个所谓义乌兵啊，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将领叫戚继光，他在明代是一个最早，他是抗倭嘛。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很著名的一个将军， 对。 那么他在浙江义乌地区啊招了很多兵士啊，后来呢他被调到了北京的长城沿线啊做这个总兵，于是他就把他家乡的这些子弟兵全部带到了北京。那这些士兵呢，这些浙江籍的士兵就携带他们的家眷一起来到了北京，并且落户生根。于是在我们现在的河北、北京等地境内，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义乌兵的后裔。可以有一些村子，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些村子的人都是义乌兵的后裔，我们就叫它义乌村。是有一些民族志方面的考证和这个文献的考证，我们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也非常有趣， 很有趣。 我们这个网友多芬说，之前他听说过敦煌也有长城啊。我们一说敦煌，经常是石窟和壁画啊。 对， 是一个文艺很色彩很浓重的地方。那也有这样的军事的一样这样的防御设施哈。 这个当然，是这样。我们看敦煌的位置啊，敦煌是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嗯， 那么刚才我们讲玉门关是在敦煌，对吧？实际上呢，敦煌现在是一个县级市啊，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是在它刚刚建立这个行政区的时候，汉昭帝、宣帝时候吧，建立了这个敦煌郡啊，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行政区域。当时的河西走廊是有所谓河西四郡。嗯，包括张掖、酒泉、武威，再有就是敦煌。那么敦煌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疆域的最西端啊，最西端。为什么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是说出了玉门关之后呢，你虽然当然也是算在我们的这个中原政权的版图之内，但是呢，已经是异域风情啊，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民族。 嗯， 所以敦煌地区实际上它的这个军事和战略的地位也很重。那么它在丝绸之路上呢，它把守着河西走廊的这个入口处，可以说。那么我们还是说汉代啊，因为这个明长城实际上是到不了敦煌啊。到了汉朝的时候呢，我们有了这个敦煌郡之后呢，在北部就修建了汉长城。那么汉长城一路延续下来，在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终点。那么现在我们一说敦煌，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莫高窟啊，莫高窟也是世界遗产， 是的， 而且它是一个单点的，它是一个管理保护很好的、文化很灿烂的一个点。 嗯，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地区分布有大量的汉朝的长城， 嗯， 啊，应该主要是汉代的，那么它的景象应该说也是很苍凉。那么，玉门关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景区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确实是，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嗯，真正的玉门关，看看是什么样子。 对，啊，我们说踏青嘛，春天出游，哈，我们去春天的这个终点看一看， 嗯， 啊，开玩笑的说哈，那长城啊，我知道张老师前段时间也去了英国， 对， 啊，据说，这个英国也是有长城的， 嗯， 那所以说长城其实也并不算是中国人的专利吗？那外国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长城确实它不是中国人的一个专利啊， 嗯， 我们中国的长城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长，它修建的时间啊， 嗯， 跨度比较广。 对。 那么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主要的大帝国里面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就从秦汉时期开始说啊，在秦汉时期和中国并立的欧亚大陆上的主要的这个有很多的很大的文明。比如说古罗马帝国啊，那么我去英国去考察的这一段墙体就是古罗马帝国修建的。 嗯， 那么比如说波斯帝国啊，比如说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大帝国。那么实际上其中的很多它都修建了这个类似的防御工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伊朗的境内可以看到波斯人修建的长城。那么比如说在德国啊，在英国，这都是罗马帝国的边界。那么英国的这一段墙体呢是这样，罗马帝国修建长城的那个时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汉朝。嗯，在英国这个就是在了公元100年左右，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叫哈德良皇帝。 嗯， 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盛。 是都扩展到那个英伦三岛上了吗？ 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英格兰这一片啊，基本上就是说古罗马帝国的不列颠省啊。当时呢，罗马帝国扩展到这里之后呢，他没有能力继续向北推进了啊，于是他就在这个不列颠省的最北边，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现在英格兰苏格兰交界的地方，靠南一些， 嗯， 靠南一些，修建了一条贯穿整个英国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一条很长的防线。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照片，它跟我们的长城长得非常的像，一道很长的墙体，周围有一些要塞，有一些瞭望塔等等。 嗯， 这段墙实际上它的全长大概只有不到120公里，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跟我们的长城比较类似，一个连续的防线，而且它修建的时间是比较短。它之所以没那么著名，没那么丰富的遗产，是因为它可能6年的时间就全线贯通了。 嗯， 之后呢，很快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个墙体也就逐渐的废弃掉了，它并没有沿用的时间很长。 嗯 嗯， 这是英国的长城。 对， 那我们的网友又提到了这个国内的长城，说前段时间我去建构长城了。 嗯 啊，那不是爬长城了，就是爬山 啊。对 啊，就是太累了，完全没有路。那这就是野长城的一个这个 主要的一个生存状态嘛，就是完全没有人工修筑的道路，或者说完全没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很平坦的这样的可以去攀爬或者行走的道路。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讲几个层面。第一就是说野长城这个概念啊，这概念我并不是很喜欢啊。就实际上我们说长城它的价值并不是说因为它的保存状况或者它的知名度而有所变化啊。所以我们讲野长城呢，实际上它主要还是讲的这些未开放，所谓未开放段落。那因为它是未开放段落，所以问题就来了啊。我们很多的驴友去爬这些所谓的野长城，它为什么不开放呢？ 危险， 因为它危险。 嗯， 危险。那为什么危险就不开放呢？我们的文物管理部门可能现在并没有这个能力把它关起来。 是， 实话讲，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因为我们的文物部门没有这个很强的能力去管理它，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尽量的建议游客不要去。建议不要去。那么去，如果你要去的话，发生了危险，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的长城保护条例里面呢，有明文的规定，是禁止有组织的攀爬未开放段落的城墙。就是说，比如说你作为一个驴友啊，我自己叫上一两个好友一起去爬一爬，可能没有问题啊。但是当然你要注意安全。 对， 如果说我组织个100人一起去爬啊，那你就违法了。 这是一种破坏了。 对，一方面也是一种破坏。我们看待。就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箭扣是吧，箭扣的墙体确实真的很好看。 对，而箭扣是这样的一个禁区的这样的一个划定范围吗？ 也不能说是禁区，只能说是没有很直接的管理吧。就是说文物部门，当然我们有这个日常的巡查人员，看到游客的话尽量去规劝他们不要去爬，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这个执法的能力。但如果你去的话呢，这个箭扣确实很险。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做专业的人员如果去考察，你会拍摄那种专业的照片，你会看真的是太壮观了 啊。 所以为什么人们这个前赴后继的会去啊，它确实是很好。对于高级驴友来讲，那是一个圣地。基本上我们国内各大这个驴友团体，长城一定是一个主题，而且箭扣一定是一个代表了你水平的这么一个地点。 对。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最好还是 普通游客，当然普通游客最好不要去啊。其实现在箭扣长城这里，它承载力已经有一点过了啊，有点过剩了。那么我们说这两年箭扣长城，我们的巡查发现它明显的这个保存状况有变化很多砖被我们的驴友踩碎了啊，甚至于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有些人就偷砖，刻名字啊等等。这个行为真的非常不好，我建议我们的驴友还是要文明出行啊。另外一个，你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对我们的长城保持你的尊重。 对。那除了这个，在这些算是半禁区啊，或者说这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普通游客，没有什么探险或者越野野外经验的、攀爬经验的这些游客的地方，那比较开发的比较完善的地方的这些长城，就是游客载客量比较大的，那有没有遭到比较明显的那些行为的破坏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这样的行为？ 比较常见的破坏行为就是刻字，到此一游啊。我们在基本上，我们现在去各大景区，你可以看到这个长城的砖垛口上基本上被刻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字。那这个我刚才讲到，我们文物部门人员就这么多呀，对吧？我们现在即使是你给多么严厉的处罚措施，对吧，你赶不上这个破坏的速度，这是一个很让人觉得痛心和遗憾的事情。你刻一下没有问题，再过个100年你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刻没了？我们子孙后代看到的就是你留下的到此一游，可能你的名字留下了，同时你也很耻辱的留在了长城上。这样的行为对长城的那种破坏啊，我们说真的是防不胜防。它当然这个还好，它是影响不到它长城结构的稳定性啊，但是你这个确实太有碍观瞻了，对不对？ 那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好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长城其最本质的作用是打仗的时候，用的就是用处最大，那我们现在在长城的各个沿段，您在考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还能看到当年遗留下的战斗的？ 直观看到的实际上不多，我们就说从明代开始，长城已经 开始使用热兵器了、火炮啊，使用一些枪啊、火箭等等，甚至而且呢，长城上面会有一些木结构，它有一些这个战争中，比如说过火啊、火烧的痕迹，这个可以会找到一些、长城上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明显的战斗痕迹是抗战时期的抗战时期，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长城沿线爆发了很著名的长城抗战啊，当时我们的中国守军和日军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交战，啊，战场就在现在的这个河北北京一带，像从西风口啊北京的南口啊、古北口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过战斗。那么有一些长城的墙体上面就会有弹孔啊，就有一些炮弹轰炸的这种弹坑啊，现在都能看得到的。而且呢，这个侵华日军有些占领了他这个敌台之后，他会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啊。我们现在找到很多这个侵华日军在上面刻的字啊，也是到此一游这种 啊。所以说，还这个刻字还是实在是应该是赶紧改正。 对， 那今天也是邀请到张老师啊，来聊了很多关于长城有趣的故事啊，还有关于长城保护的很多的知识啊，也是感谢张老师能把这样的一些急需我们去改正的地方，或者说急需大家去知道的地方，都能广而告之啊，希望呢。 这几天一开春，看见鱼钱准会上树撸下一把，放到嘴巴里尝一尝。刚刚长大的鱼钱味道甜甜的，而且越嚼越甜。 是 会吃的，还会做棒子面、菜窝头、贴饼子、蒸风糕等等。家乡鱼钱吃起来味道更好，又香又甜。 哇，这听着都心动啊！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新北京美食，一个健康、安全又老少皆宜的食材，那这就是野生海参。 是 200米以下的深海环境，自由自在的生活和生长。那每天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碰撞，虽然把我这身上的小肉刺啊磨得圆秃秃的，但是呢，身体却很结实。 对， 加上多年的休眠蓄能，那使得野生海参的市场需求量啊很大，就像是鲜与鲜的进口野生海参一样。 没错，来自于地中海的鲜与鲜进口野生海参，这一盒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但今天想购开春特惠，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却可以给全家人做上3-4个月的海参吃。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提到这一款鲜与鲜的海参啊，我很有发言权。 嗯， 那我爱人有脂肪肝，饮食清淡呢又要保证营养，所以我就选择了海参。女儿读书辛苦，需要补充营养，那野生海参我放心。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健康很重要，这药补不如食补，海参一周吃2次，所以呢，好东西就应该来大家分享。 对， 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呢，订购了3套，说听你们家的海参已经快2年多了，这一直没有下手。今天呢，听说600多块钱可以吃上3-4个月的海参，那一定要试一试。还有9007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爸妈年纪大了，需要保证营养，要是海参吃得好，那就长期吃。 确实，海参提供的营养成分不是所有食材都能给予的，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每一头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都很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市面上这一盒是1999元，今天想购开春特惠，裸价直供，花699元就能订购1个季度的进口野生海参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699块钱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这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那每一根才15块钱，15块钱呢就是半个冰淇淋球、一杯奶茶、2个苹果的钱，